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朱元璋出身很苦啊，自幼父母双亡，是他姐姐朱玉环把他拉拔成人的。没有他姐姐，他也就不存在了。后来朱元璋流落四乡，他姐姐流落到安徽，住到舅父郭光清的家里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郭光清啊，在滁州混得不错，家里开了几座买卖，外人都管他叫郭员外。事亲都三分像，自己的亲外甥女儿他能不喜欢吗？把朱玉环收留下来之后，等到成亲的年龄，给他找了一个女婿，姓李，叫李春。这李春是干什么呢？在滁州打把式卖艺，立场的收徒弟，哎，有一身好功夫。这小伙子无父无母，光身一个人，但是为人忠厚老实，就是脾气有点暴烈。跟朱玉环成亲之后，夫唱夫随，这日子还过得去。有个马高凳短，郭光清短不了周济，给他们买了3间房，就住在这个院了。这李春每天教了几个徒弟到东关外树林里去练武去，朱玉环呢就在家料理家庭琐碎的事情。在这些年来，人家夫妻还生了个大小子，这孩子的名字叫李文忠，现在正在上学，才12岁。一家三口人过得是不错呀。使朱玉环最难过的是什么事儿？就挂念兄弟朱元璋。他知道自己的兄弟命苦，从小失去了父母，长大以后家庭环境又不好，不是给人家打短工，就是给人家放牛，要不就卖苦力，就这么一个兄弟能不挂念吗？派人呢送去几次信，也没找着朱元璋。后来听说朱元璋在乱石山跟几个人磕头拜了把子，说这些人都是练武的，又听说他们还要推倒大元朝，当了国家的反叛，国家到处派兵严拿。哎呦，把个朱玉环吓得天天哭啊，心里头老主告神佛保佑，可别让我兄弟出了事儿，恨不能把兄弟盼在眼前，好好劝劝他。他的丈夫李春呢，别看是个练武的，这人心十分细，没事就劝他，家里的别太难过，一人自有一人福啊，他现在是成年人了，你当姐姐管得了他吗？啊，你哭有什么用？怎么办？咱那积攒俩钱儿， 把兄弟将来找来，咱们就在一起生活就算了，能劝好他就劝，劝不好咱就别费那个心了。再说朱元璋干这事儿不一定不对，这袁达子都坏得冒着油了，不但咱兄弟要想怎么办，据我知道周围想推倒元顺帝的不在少数啊，将来这个世道不定变化到什么程度呢啊。李春老劝他，朱玉环呢心呢就慢慢的松下来了。别看松，要一想到朱元璋还经常哭天抹泪，事情也凑巧，没想到今天朱元璋误把人打伤了，哎，跑到姐姐家里来了，这叫不巧不成书啊。朱玉环呢发现自个儿的兄弟来了，开始认为是做梦，哭罢多时止住悲声，这么一问才知道不是做梦，哪有那种事儿？把朱元璋让到屋里换好了衣服，姐弟二人就谈了谈离别的情况，还没等朱元璋解释呢，好嘛，就听胡同就乱了，呼噜呼噜呼噜呼噜，跑哪去了？哪去了？哎，怎么没了？他妈这小子躲哪去了？搜！咣咣咣，咣咣咣，帘子暗门在吵闹，朱四爷的脸当时就变色了。姐姐，别的事儿咱先别说了，我惹祸了啊！你惹什么祸了？我把一个人给踢伤了，哎，也不怨我，这人太欺负人了。不容我解释，他拿枪就扎我，我没办法，我就是一脚他没躲开，谁知道出了事儿了，现在人家那些徒弟正在追我，姐姐你看怎么办呀？你踢的是什么样的人？比我这个稍微矮着一点，圆蹦脸，红扑扑的面孔，能有个37、8岁吧。好吧，你放心，我出去看看。朱玉环让朱元璋坐着，来到院里把门开开，刚开开门就见外头冲进几条大汉来。朱元璋在屋一看呢，正是那教室的几个徒弟，手里都掐着棒子，满头大汗，一进院就喊师娘，师娘啊，我师父叫人给踢了，人已经抬回来了。朱元璋一听，什么？哦，我踢那人是这家的。他正在屋里头发愣呢，就见外头进了一伙人，7手8脚。哦，我踢那人是这家的。他正在屋里头发愣呢，就见外头进了一伙人，7手8脚抬进一个受伤的来。正是朱元璋踢的那个教师，这个人人事不省，嘴角冒着鲜血。朱玉环一看，哎呀了一声，朱元璋踢的是谁呀？正是自己的亲姐夫，就刚才咱说的李春。这事怎么这么巧？朱玉环吓他，赶紧让人把自己的丈夫放到屋里的床上，把衣服解开一看，就在心口这明显肿起了一块，都踢青了都。要踢到屁股上还真没事儿，这地方要命，正踢到穴道上。朱玉环当时什么都明白了，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，勉强振作精神，跟那几个年轻的大汉就说，二愣子永年昌江啊，你们别吵吵了，咱们都是自己人。大伙一听全傻了，自己人 爷爷可不是自己人吗？一说在屋站着呢，就是他呀。朱玉环把街门上上，恐怕这个消息将外人知道，转身又回到屋里头，来到丈夫的面前，把他抱起来，不住的呼唤。这些人一听是自己人，也不能吵吵了，都围住了李春。师父，师父醒醒，师父，撬开牙关给他喝了几口水。这阵李春迷迷糊糊把眼睁开了，又吐出一口血来。他给徒弟们赶紧找止血丹，又给他灌下去。朱元璋在旁边看着，不知说什么好，傻的那儿光下巴壳直动弹，不知说什么了。就见这阵李春把眼睁开，往左瞅瞅，往右看看，一眼看见自个儿的妻子，李春这眼泪掉下。家里的，咱们算不能白头到老了。哎，你别难过，你这是觉着怎么样？ 哎呀，完了。我是练武的，我知道我受的这伤太重了，可恨这个凶手没有抓住。 他爹，你先别说，我把事情跟你说清楚。踢你那个人，你知道是谁吗？ 是谁呀？ 他就是你我夫妻朝思暮想的兄弟朱元璋啊。 好， 这李春的身子一震，好像来了精神头了，俩手一拄床，他坐起来了。 是吗？ 一点都不假。兄弟，你还不过来跟你姐夫见见面？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，朱元璋如梦方醒啊，赶紧撩衣服跪倒在床前，把李春给抱住。 姐夫，我对不起你。 李春也愣住了，朱元璋一边哭着，一边把自己的经过简简单单讲了一遍。哎呀，李春闻听又高兴又难过。高兴的是一家人团聚，难过的是出了这么个误会。知道自己的伤太重，是不能活了。抓紧这个机会，他把朱元璋抱住。 兄弟，哎，人哪，生有处，死有地呀！没想到今天咱们一家人见着面了，我怎么说呢？我不恨你，我也不怪你，怪我自己的命不好啊！姐夫临危之时，我有几句话要嘱咐你。 姐夫，你有话你说。 哎，你姐姐是个苦命人呐。我们夫妻成亲十几年来没有红过脸儿，苦日子也过了几年呐。实指望将来能有个好，没想到中途半路我把他扔下，我该走了。兄弟啊， 日后连你外甥在你姐姐我就托靠给你了。你姐姐没少替你担心，没少替你落泪。一旦将来你对你姐姐有个不好，你可想想这些好事。朱元璋赶紧磕头，姐夫您别往下说了，这个事您只管放心，我朱元璋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，我对我姐姐有一点不好，天诛地灭。好，那我就不说了。我又想起一件事儿，外边风言风语的都说你早晚要当皇上。朱元璋一听这脑袋嗡了一声，姐夫您别听他们胡说，这是谣言。咱也不管是谣言也罢，实事也罢，兄弟，我在临死以前呢还有件事儿，你要觉着对不起我，你要打算补报这个恩情，趁着我这气儿还没咽以前，我把我儿子文忠找来，你们爷俩见一面。你呀好好加封文忠的官职，封他当个大官，我死了也就闭眼了。朱元璋一听，这什么呢，这是我是个什么呢，我封大官，我姐夫这不疯了。哎，正说着呢，外边有砸门的声音，等何二愣范永年出去把门开开，李文忠回来了。这李文忠是12岁的小小子，长得面白如玉，五官清秀，在嘎吉窝还夹着几本书，因为家出事有人给他送了信儿。李文忠撒脚如飞跑回来了，来到屋里，他一看他爹那个模样，哇了一声把书本扔下就哭开了。朱元璋就明白是谁了，就见李文忠哭的，爹爹呀，你怎么样啊，别哭别哭，文忠啊，你大了，你可不能像小孩那样啊，甘罗12岁当过宰相，司马光7岁击刚，孔融4岁能让梨呀，你12比人家也不算小了，别哭，听爹跟你说几句话。爹我不哭，你听话，这是你亲舅舅叫朱元璋给你舅舅磕头。李文忠真听话，把眼泪擦了擦，看了看朱元璋，撩衣服跪倒在地给舅舅磕头。哎呀，朱元璋的心呢就说不出来怎么个难受的滋味，这眼泪像珍珠断线一般把孩子搀起来。又听李春说，屋里头没有外人，二愣子永年都是我的徒弟，这几个大个子也是我的徒弟，咱关上门没有走话的地方。兄弟，你答应姐夫的要求，封你外甥的官职吧，我听听。朱元璋把脑袋换得跟拨浪鼓一样，不，姐夫您好好养伤，别听外边的谣言，我有什么资格封官呢，这是不胡来吗？ 不，胡来也罢，谣言也罢，我就相信这个事儿。我眼看都要死了，这么点要求你都不能答应吗？朱玉环哭着也过来，兄弟，你就答应了吧，管他真的还是假的呢，让你姐夫心里头难过，你就觉着于心有忍吧，就疯吧。朱元璋一看，我真疯了，我不但我疯了，这屋的人都疯了。没办法，看李春太可怜了，放官吧。呵，把屋还收拾收拾，屋里正中央摆把椅子。再看朱元璋弹奏一声四平八稳，往椅子上一坐。这李春把儿子李文忠叫过来，孩儿啊，去给你舅舅磕头，可别叫舅舅，叫万岁，让他封你的官啊。爹，给万岁怎么磕头？哎，就趴地也磕仨响头就得了。李文忠真听话，蹦蹦蹦磕仨响头，嘴里还捣鼓呢，参见万岁，万万岁。朱元璋好像没哭了，我算哪国的万岁，连饭门都没有，怕姐夫难过，装的还得跟真事儿一样。怎么疯呢？他想了一套词儿：文忠万岁，哎，我对不起你呀、啊！没想到你爹让我给踢伤了，这个责任都在舅父我的身上。我要不当皇上就罢了，如果将来真有了天下，面南背北我登基，孩儿啊，你就是开国的元勋，我加封你十王千岁之职。这十王是一天王、二帝王、三才王、四喜王、五德王、六晋王、七贤王、八大王、九州王、十海王。你一个人吃着十个王子的俸禄，你看怎样？李春一听，好，快磕头，快磕头谢恩。李文忠也不懂啊，趴在地下又给朱元璋磕了一顿头。在今天说这话好像是笑话，以后朱元璋走马取南京，北感大元，一统天下，当了明朝开国的皇帝，明洪武万岁。朱元璋说话能不算吗？话附前言，就加封李文忠为十王千岁，在南京城修造一座十王府。这是后话，咱且不提了。今天呢，朱元璋封完了，李文忠磕完头起来，就见李春脸上的肉嘣嘣嘣嘣直蹦，眼睛就点发型啊，人们呼啦朝全围过来了。这朱元璋的皇上也不能当了，赶紧过来把姐夫抱住。姐夫，姐夫，哎呦，可要了我的命了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我怎么忘了穿一个晚安。 谁把星光点亮？谁？